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对对对，不一样， 不一样。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嗯，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我修理修理 啊， 那听你的。 你让它一样吗？ 你修理修理吧。 驴子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嗯， 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嗨、 这多费劲呢、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硬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 这好， 哎， 您这凑合，那你甭管了， 这不怎么样的，听我的啊，张嘴就来， 哎、 驴子拆开两个口， 嗯 啊，驴子俩口啊， 是 俩口念驴啊， 是。 这仨口它就念品， 对 不对？吕字拆开两个口，吕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你说这字干什么？ 给你讲清楚对吧？ 您废话， 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从找。是这个吕字儿，吕字儿，这吕字儿拆开两个口啊。 你怎么这味儿呢？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吕字儿拆开两个口啊。 嗯，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啊，这 个怎么了？ 贴饼的跟窝头的能一样？ 一样，都是 一样的，都一样。 糖棒子面，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怎么？ 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 啊， 有嘎这 啊，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话对， 那不一样， 不一样， 不 一样， 不行啊！ 我也修理修理。 你也会修理？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那你修理啊？ 你修理。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谁这么吃啊？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刘宝瑞、郭启如合说的群口相声《拆字》。喜欢刘宝瑞相声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台风稳健潇洒，同时具有独特的文人气质。刘宝瑞先生虽然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却饱读诗书，博学多文，在晚生后辈眼中一直是个老学究的形象。那么关于刘宝瑞在艺术积累方面的故事，咱们呢稍后再说。为您送上一首孙悦演唱的歌曲《感谢你》，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韩涛继续跟您慢慢的聊。诸位，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感谢命运照亮了夜空，感谢朝霞捧出的黎明，感谢春暖融化了冰雪，感谢大地哺育了曾理想幻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以单口相声闻名于世，他所表演的单口作品大多来源于民间笑话或是传说，虽说很多题材都是虚构，但是刘宝瑞却能把他们讲述的栩栩如生，这完全得益于他数十年来艺术上的不断积累。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刘宝瑞先生在数十年表演生涯中勤于艺术积累的小故事。刘宝瑞之所以能把那些虚构的民间故事表演得栩栩如生呢，这跟他青年时期走江湖跑码头的经历分